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愉快，我是夏萌。 外边的天气还是这么的好啊。 嗯，是的，但是据说啊，明天呢这个温度会稍稍回落一些啊，提醒大家呢进入秋天了，而且慢慢的走向深秋了啊，早晚温差特别的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要记得多穿点，别感冒了。 哎，是，尤其穿这个衣服啊，您得有点魅力才行啊。 那肯定的，就是我觉得这颜值啊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还是挺重要的哈。在咱们在穿衣服啊捯饬自己的时候呢，也得稍微注意一些。 没错，品味很重要。另外，经常听我们金戈铁马节目，据说有可能会提高您的魅力值啊。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就聊一聊魅力这个事儿，怎么想起来这事儿的呢？ 哎， 而今天咱们在这个刷手机的时候吧，就看见了，哟，这个那边魔力鸟庆祝自己1000场比赛的胜利，那场边奔跑也全然不顾自己的这个大肚腩。 哎，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灵魂当中还是少年的那个形态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好像10年之前就这么庆祝的。 是的，虽然现在这个，哎呦，就觉得老了很多。今天突然一下看见，怎么，岁月不饶人吧。 所谓的归来仍是少年，就是他一个人的魅力啊，有的时候他年纪虽然大了，但是还保留着那种曾经的魅力。 是， 这是通过穆里尼奥大家看出来有魅力这件事啊。 一个是他，还有个就是咱们这个钟南山教授。虽然年纪比这个魔力鸟更大一些，但是平时特别注意锻炼身体，据说什么都会。而且今天我们刷新闻的时候还看见啊，据说呢钟老还曾经获得400米栏的全国纪录。那是全国第一届这个全运会上哈。一般而言，我们会想起这个钟教授，往往是和体育和抗疫联合在一块儿。 没错， 和这个对，和医学抗疫联合在一块儿，这一下又和咱体育联系到一块儿去了啊。 是， 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 确实看到了钟老师在视频当中啊，有的健身的，每天都坚持健身，而且身材保持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肌肉量可能，康乐。比你还高吧？ 这个就不跟钟老师去比了。 钟老师比你就是老年人。 人钟老师是专业的啊。当然了，我们这边有个小小的背景，是在2004年的时候，钟南山因为身体透支， 对， 工作是非常的累呀，在身体内放了一个支架。之后呢，他便坚持了每星期从繁忙的工作当中抽出时间来完成2到3次的这样的较大的运动量，保证自己有强健的体魄啊，所以坚持了这么多年，10多年，大概17年的时间啊，你看这身体杠杠的呀。 没错啊，而且他这个打破的呢是1959年首届全运会，当年在男子40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钟南山是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啊！ 哎，是，所以多么有魅力的钟老师啊！不只是在医学方面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义的这种指引，同时在体育、在健身方面，今天很多朋友才看到了，哎呀，原来钟老师是这么有魅力的一个人啊！ 哎，因此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和大家去聊一聊，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特有魅力。 是， 康乐，你先说。 说到有魅力啊，我觉得一句话啊，腹有诗书气自华，有文化涵养的人就格外的有魅力。 是的。人家都说这个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各不相同 啊，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呀、 啊。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觉得谁最有魅力，或者说呢什么样的人特有魅力，给我们总结总结哈。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是在开通当中的，大家可以和我们聊起来。 这边看到了干了这碗芝士，他说了那必须得是有趣的灵魂啊。什么是有趣的灵魂？他说很简单，俩字儿，幽默呀。 哎，说起幽默这个吧，我觉得有些人嘛，就是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幽默，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吧，就特有意思。 是， 我就想起来，我是一个平时在生活当中特别怕虫子的人。 哎呦， 蚊子、苍蝇这种常见的虫子我都怕，更别说那种什么天牛啊 啊 什么这些，我就更怕了，就想都不敢想，不能想。 是， 但是呢，我后来因为刷抖音的时候，就刷到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小亮的啊，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他。 哎， 就他就经常给你普及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子呀、植物呀、水猴子呀什么的 啊， 就久而久之吧。我都有点不太怕虫子了， 就很幽默的这种 对对对 表述是吧， 很有意思，还要给我们普及一下，说比如说什么蟑螂其实没我们想象那么脏那么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只不过人长得丑，而且繁殖力特别强 啊 啊等等这一系列吧，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幽默尤其对于男生来讲非常重要的， 很加分的， 对，绝对是一个加分项。但是这边呢也看到了你们这些弟弟行为，他说了，但是现实却是有时候幽默会输给颜值啊、哎、啊，咱也不能观看颜值啊。 嗯， 对 啊，还看见有位朋友叫做暗淡蓝点，他说对我来说就是有趣加多知， 哎， 就是博学多才的意思嘛。啊，哎，也是和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有点像哈。 对，就是肚子里有墨水，说出的话来让人感觉到有道理有哲理啊，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深沉的感觉，这似乎是一种魅力。另外我觉得魅力呢可能某一种这个神秘感有可能给人带来一些神秘的魅力。你比如说这个还是回到这个说话很有文化层次很有学养，人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不知道背地里看了多少本书啊，多么神秘有涵养啊。 怎么被你说的是一件不好的事一样。还有麦兜宝子也说干净温暖的人。 哎， 的确是， 是，这就是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种灵魂的展现吧。 嗯，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魅力点，我认为大家所谓的博取众家之长，也学习学习别人，看人家这个魅力点啊，包括这个健身啊啊，亦或是幽默什么的，咱能不能学习学习啊？啊，但是我相信您自己肯定有很适合自己的一个魅力点，不知道您找到了没有啊？ 哎，是的。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就聊一聊魅力这个事情。我们从魔力鸟说起，也从钟南山钟教授说起，聊一聊什么样的人特有魅力呢？ 哎，是，当然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设置一些特别的环节、啊， 今天有小剧场啊。 对，今天特别设计的也跟魅力有关系。这《西游记》里，这是四大名著当中很多人心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巨作。 是的， 当然这部剧当中呢最有魅力的人物你觉得是谁呀、啊、夏萌？ 玉帝哥哥 啊。你就觉得玉帝哥哥 没有，我觉得其实必然是男主角孙悟空呀。 对呀、啊、孙悟空肯定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另外的一位人物也是这个书中的书胆，就是唐僧、 对、 不只是被广大的这个书迷们认为是有魅力的 书迷啊， 对 对，妖精们也是竞相追捧。 对啊，就是第一想吃他的肉， 对 啊，第二想着强娶他啊，第三 那不是妖精了，那是女儿国的国王了 啊。对，还有不，女儿国国王跟那妖精还是有区别的、 那肯定的、 女儿国的国王是真心的爱上唐僧了， 想留下他。 对啊，跟那个其他的有几个什么这个玉兔精还不一样。 嗯 啊，总之当然唐僧还是很受到这个 各方势力的这样的一个欢迎是吧、 嗯、 保驾护航， 对 啊，你看他徒弟对他多好啊，是吧，给他当保镖， 是 这几位。 我们其实前两天在节目里边康乐还给我们说呢，说这个其实唐森啊在历经了9981难当中，其实最难过的就是女儿国国王这一难， 对， 他差点就动心了，差点就要把自己留下来了 啊、其实应该已经是动心了、 嗯、 啊，只不过他最后跟女儿国国王撒了一个小小的谎、 嗯、 说如果还有来世，那意思咱俩就在一块儿吧、 哎、其实是把希望寄托在以后了。 哎呀，是，所以这个桥段今天厦门康乐咱俩给各位来一个经典的重现吧，就是唐僧和女儿国国王之间的这段故事、嗯、哎，唐僧呢有没有魅力啊，大家觉得呀，你说能把这个女儿国国王迷得如此的这个神魂颠倒了， 光是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事儿就够有魅力的了。 哎，是，大家继续先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咱们再等一等其他的朋友，可能刚刚打开电梯， 嗯 啊，没准刚打开我们节目，让大家再等几分钟，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演出这一段这个唐僧和女儿国国王这件事儿， 嗯， 来说说唐僧有多大的魅力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也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一个新的活动，叫做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13号进入初赛投票阶段。自报名通道开通以来呢，组委会就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作品也呈现了年轻化、网感强、类型多的特色。那从今天开始到9月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晋级复赛。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页面，收听参赛作品，并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那更多大赛的详情也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是，这个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的一个比赛的活动啊，相信这活动当中的获胜者都是比较有魅力的人啊。这边也看到了大家关于魅力这个话题的留言啊，他说 SH 说了，两位主持人唯一需要的是在幽默些，那就完美了，还得让我们再放开一些。其实现在已经放的还是稍微挺开的了啊，当然未来给大家增加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桥段，放各种各样的大招啊，这大招您能接得住，我觉得首先啊，让给我们好的一个回馈，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啊。 哎，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跳起来扑到被子上，别磕了腿。哎呀，你的名字可真长。他说，有礼貌、有家教、好好说话的人就挺有魅力的。 啊，家教好， 哎， 加分，尤其是比如你谈恋爱、相亲什么的，见父母去。人可能说两句话就能大概了解你的这个家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了，是吧？谈吐、举止，这都非常的关键呀、啊。 哎，还有运河风帆，哎呦，说特别犀利啊。他说，空口袋立不直，要有魅力呢，这必须肚子里边有真货色。 哎， 是的，还是要求这个饱读诗书的人最有魅力哈。 啊，对，我说不只是说这个读多少书，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他尽管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有很多社会的这样的历练。 对， 另外他的比如说，本来就是非常善良、非常真实的人，那这种人他自然而然这个魅力是从他的灵魂当中闪现出来的。 嗯， 是。 还有24格25帧，那也说爱学习的人最有魅力。 哎。另外这边还看到了小寻迷了路，他说，这个是涉及到一个三观、人生观、社会观还有价值观的事儿，到底什么是有魅力的，可能还是见仁见智的。我同意您的观点，可能您觉得穿这大衣特别的拉风，往外边戴个这个帽子是吧，这一甩你觉得很有魅力，但没准旁边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俗啊。 是的，透明的明，他也说自信，愿意把正能量的情绪传递给别人的人就很有魅力 啊，就是、 对，正能量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不只是自己有什么样好的一个品质，你的这样的一种气场能够感染到周围的人，那这个说明你的魅力太强了。 对 尤其是比如在我们工作的单位当中，或者您的这样公司里啊，可能会有一些老师啊觉得，哎呀，这老师真的是又善良啊，人又亲和，业务能力又强，那自然而然这是很有魅力的人了，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 是的， 啊，黑蓝这位朋友也说善良，也是有善良这个必须要有的关键词的啊。另外就是有自己的秩序，不受外界的干扰。 是你的许愿灯，他说了，见多识广，博学多识，能够侃侃而谈的人，他觉得都挺有魅力的。哎，这个说到了可能是关于口才方面，所谓的口若悬河之人，那确实是啊，一讲起来，比如讲起笑话，讲起段子，啊，亦或是讲起各种各样的小说里的故事，口若悬河，啊，的确是这个从这个声音的外形上一下就能够抓住您的心，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听他讲的这个东西当中有没有一定的内涵， 对 啊，另外有没有 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对吧？ 是没错，有没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很重要啊。 是的，是的。如果再加上这个声音特别好，就现在不就很多人都是声音控吗？ 对啊， 哎呀，那就太加分了。 是声音，所以经常听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金戈铁马》节目。您在声音上面肯定也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和追求了。唐二爷 WL 就说了，他说我就挺有魅力的。哎呦，这还有一位很自信的朋友， 很自信的人本身就有魅力呀。 是，自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魅力。我听过一句话说，自信的人仿佛自带光环，这个光环就是不用别人给你探照灯，给你打过来聚焦你，你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啊。确实有自信，这个绝对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步。 哎，还有1908还说呢，说有魅力的人人家自己都不说，但是我二皮脸的说自己有魅力，哈哈哈哈。哎，也是很有自信啊。有自信就有魅力嘛。 啊，有自信脸皮厚点儿这没什么，就刚开，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脸皮薄的朋友，你刚开始在练这个事儿，千万别有太多的这个顾虑，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会被别人嘲笑什么的。您先求其上而得其中，你比如说要求自己变得非常的这个开朗啊，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定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您可能只要做到再往下一点点啊，可能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变得比较开朗的这种感觉了啊。 是啊，有位朋友很有意思，他叫米酱，他说其实现在这个我身边就遇到一个特别飒的小姐姐啊，因为呢前阵子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个矛盾啊，我就亲眼看见她一个脏字儿都不带的就怼了另外一个同事啊，因为这个人呢就是推卸责任啊干嘛的，而我当时就觉得他好帅好有魅力哦。 哎呦，非常有魅力，就是千万别说脏话，一说脏话这个魅力啊就容易 魅力值大减 啊。对啊，比如说尤其是外形特别好的啊，甚至还有女同学是吧，更要注意了。 是啊，也就是说呢，就是敢于在一些关键时刻站出来挺身而出的人就很有魅力。 是的， 对吧。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魅力这个话题啊，通过是穆里尼奥激情庆祝舍我其谁，另外钟南山曾经打破400米栏的全国纪录，哎，这两位都挺有魅力的。大家也说一说什么样的人是您觉得特有魅力的一种人呢？那今天夏萌和康乐即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招，就是《西游记》的经典桥段，在女儿国唐僧和女儿国国王之间的故事啊。因为唐僧据说是《西游记》当中是相当有魅力的一个人物了啊。在我们演绎之前啊，先给大家来一段电视剧的这个原声的剪辑，而且这个剪辑是配着音乐的，大家先通过这段的这样的声音来感受一下电视剧当中啊那种情节啊，然后之后夏萌康乐再给大家来具体的演绎。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陛下。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 三藏素贞清，好玄奘。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原来是你，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愿以一国之福召他为王。 与我一双人儿紧相随。 去取经行不行？来日哥哥登上宝座，从此双宿双飞。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 你说四大皆空，去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若有缘分，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你就答应了我吧。 哎呀，又回到了20年前看《西游记》那感觉了。哎，就是这个经典的桥段，这唐僧多有魅力啊！ 哎， 刚开始就是女儿国国王嘛，这眼睛看直了。 对，唐僧说了半天，他也应该是听见了，就是忘了回答了，就 是 看着眼前这个、 眼睛直了，就是、 玉帝哥哥。 对。然后就是旁边的女官提醒他，他才反应过来，说：“哎呀，赶紧说话了。” 对，有失地容了一下。 哎，是啊，想把这个江山送给这个玉帝哥哥。 对 啊，结果这玉帝哥哥人家是，如果说留那儿了，那《西游记》就大结局 了。对， 是 就剩下那个没有师了啊，徒弟几人去取经了。 是，所以唐僧真的是相当的有魅力啊。 嗯、 当然，刚才大家回味了在电视剧当中的原因。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番剧情的重现，现在马上开始 啊！我们都找找当年的感觉哈。 请， 请。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为什么玉帝哥哥甘愿受孤灯伴古佛，单宿单飞呢？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官夫。 既然玉帝哥哥有如此胸怀，那么眼前就有需要你解救的芸芸众生啊。 哎，陛下，贫僧取经心切，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文牒呀。 今日且莫谈取经之事，玉帝哥哥，你看这御花园中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我再陪哥哥流连观赏一番好吗？我身为女王，饱受荣华富贵，可是我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已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阿弥陀佛。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哥哥，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吗？今日良宵难得，你就答应了我吧。 女王陛下，贫僧已许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了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哥哥，你就答应了我吧。 哎呀，是这段，我记得演完这段之后，唐僧好像马上就被人拿下了，然后妖精来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和林公子的感觉是一样的，当时就觉得唐僧就是个大傻子呀，你为啥不能留下来呢？ 是啊，唐僧当时啊，就是在原著当中都是，你看着原著也能感受到，基本他就是动心了，然后没有办法，最后呢给女王撒了一个谎。但这是这一段，后来中间他被妖精抓走了嘛，然后被孙悟空救回来以后，然后呢最后他跟那个女王在分别的时候，其实俩人基本上也没说啥，基本就是眼神的这个交流。 对，其实我觉得有演绎他俩挺难的， 很难很难， 因为他俩基本上就是一个使劲看，一个想看又不敢看。 对 对吧， 他俩真的说实话都是很有魅力的人，你包括这个西游记的这个主演，两位主演其实都非常有魅力的啊。女演员我记得是 朱 琳老师，男演员是这个邵华老师，对， 是。哎呀，我觉得这个你现在可能再让一些现在的演员去演的话，可能都演不出当时的那种感觉了哈。 对， 就是又别扭，又让人觉得呢想看一下，想看看他们俩最后怎么了。 是，就是在戏里边肯定他是要演出这种动情的感觉的。你包括后来我记得在这个应该是艺术人生节目哪一期，好像是重新的回顾这个，当时把两位老师都请到了现场，然后我记得朱琳老师当时有好像说了一句这么的话，说玉帝哥哥时隔20年没见，你现在如何呀，大概说了一句这个话。 我看过那期，玉帝哥哥已经胖了。 然后我们看底下留言的网友都说了，哎呀，这女儿国国王一下惦记这么多年，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没把这个玉帝哥哥给忘了呀。 哎，是的是的，这是也确实啊，那个时候的演员，这两位老师其实也非常的有魅力，而剧中这个唐僧啊，包括女儿国国王本人也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 哎， 只可惜啊，他们缘分呢就停留在那一刻了。 对啊， 继续往下走， 就是最后嘛，唐僧见女王恋恋不舍，只能作揖说陛下请息步，女王只好唤左右拿通关文牒来，拿着了还是恋恋不舍，就他就希望唐僧说，哎，那我留下吧， 我不走了， 都不走了， 你们仨还有我的白龙马， 你仨先去取经吧，取回来，然后那个再跟我一块再回去也行。然后唐僧又是作揖，又说了声陛下，这时候女王没办法了，咋办，你说你不能说再给他拘下是吧， 哎，来人了， 强扭的瓜不甜啊，只能把这个通关文牒交给唐僧。唐僧又作了个揖，说了句多谢陛下，说完这句话马上登上马转身就走了。这时候女王忍不住唤了一声 玉帝哥哥 啊，然后就镜头就是这个片尾曲就起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情，确实是相当有魅力的一个故事啊。两位演员很有魅力，同时这个唐僧啊，你说怎么这么吸引这个女妖怪啊、女王什么的，都给吸引住了。 是的，唐僧本来就很有学识，饱读诗经， 没错， 加上这个可能长得也挺帅的 啊，对 对。 另外一个就是唐僧他，我认为他的这样一个气质啊，就是因为他是很善良的这种感觉，脸上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面相，我们讲啊，女王肯定通过这个综合的来考虑说，哎呀，这个人值得我托付终身了。 是的， 是吧， 一般这个我们说高僧大德哈，本来就是具有一些人格魅力的，很能够他们说的一些话讲的一些道理就很能够去吸引别人的关注。 是啊，所以谈到魅力的事儿，这边运河风帆他说了，说哎呀，这个就是魅力啊，一席对话好令人陶醉啊，相互之间，这是这个虽然讲的是这个男女之情，当然唐僧最后肯定是拒绝了，但这个也确实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这样的一种魅力。我认为唐僧拒绝了这是他最大的魅力。 是，哎，其实每年寒暑假都会放《西游记》啊，我是马连也说了啊，这是我们儿时共同的一个回忆。 是啊，另外这个确实是《西游记》唐僧遇到这些难里边个人觉得 最难过。 我小时候认为是最简单的一关，长大了认为这是最难的一关啊。 跟你有同样的感觉啊，之前都是 孙悟空打怪兽，关关难过关关过，可是到这关了是让唐僧自己去过的一关啊。 对啊，是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唐僧过了这关了，他的魅力就更大了。 哎， 好，继续跟我们聊着吧。咱们今天来通过魔力鸟激情庆祝舍我其谁，钟南山曾破400米栏全国纪录，通过这两个新闻来说说什么样的人是特别有魅力的人啊，各位可以发来各自的精彩的点评。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啊。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的情况。据国家卫健委今晨通报，昨天本土新增22例确诊，13例无症状感染者，分布在福建莆田市、厦门市和泉州市。目前莆田疫情形势呢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继续发现了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的风险。丰亭镇形成2个疫情集中传播点，最早发现病例的小学和镇内的某鞋厂都是人员密集的场所，这次疫情首次发生在农村地区，控制能力相对薄弱。专家研判，只要确保各项措施和各个环节落实到位，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之前得到控制。那与此同时呢，今天凌晨莆田市仙游县也发布了关于接受社会捐赠的通告，通告表示目前急需用于疫情防控的物资包括医用设备、医疗设备、药品、防护设备、洗消设备、耗材等，捐赠物资随车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通行。仙游县慈善总会、仙游县红十字会将会依法依规公布捐赠接受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 9月18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将在9月18号在本市五环路之外的区域市民防空警报。根据市政府的通告，警报市民时间为2021年9月18号周六上午10点到10点23分，警报市民范围为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情况。根据北京南站官方微博消息显示，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南站56趟始发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于30日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也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者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的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另外关注到的是，近日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西城区旅游行业协会联合推出2条西城晨昏线，市民不仅是可以线下打卡，还可以通过线上 vlog 的形式在昼夜之间来领略西城的多面魅力。首条晨昏线是以游古色西城、赏今天风采为主题，为大众介绍西城区古色古香的胡同小巷如今的全新面貌，包括鼓楼西大街、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1901咖啡馆、杨梅竹鞋街、北京坊与大石蜡商业街、西单更新厂等等。第二条西城晨昏线是以由红色景点寻百年印记为主题，包括李大钊故居、林白水故居、京报馆、鲁迅故居等等，这些景点是通过 vlog 的形式带领大众走进西城区的名人故居，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传承发扬红色文化。 再来看一看说好普通话的事儿。今天四川省发布关于在全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一步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会议的主持和发言、对外宣传、接听电话、接待来宾来访、对外联系工作等公务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通知还要求呢，要把普通话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培训的重要内容，安排专项经费对公务人员普通话应用能力进行提升培训和合格测试，对未达到普通话等级要求的人员要加强督促。 另外，今天上午10点左右，辖区新竹区发生了一起伤害案，这是武汉的事儿啊。一男子进入新竹路某单位，将工作人员薛某击伤之后逃逸，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追捕，在11点50分将雷某，男47岁武汉人抓捕。经初步调查，雷某交代因纠纷对薛某不满，遂行凶。目前伤者经送医院是医治无效，已经死亡，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再来看一看旅游的事情。为了挽救因为疫情遭遇沉重打击的旅游业，泰国官员最近表示，政府计划从10月1号起在首都曼谷等更多地区实施沙盒计划，允许完成疫苗接种的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直接入境到首都曼谷、清迈府、春武里府、碧武里府和巴蜀府5个地区旅游，而不必在酒店隔离14天。而且到10月下旬，包括清莱府、素可泰府以及罗永府在内的其他21个府也将实施沙盒计划。沙盒这个词儿呢，原是计算机安全领域的专业术语，指的是一种安全机制。这种机制为运行当中的程序提供了隔离环境。而普吉岛作为沙盒的意义，在于为泰国全境的陆续开放提供一个隔离的实验场。那我们都知道，旅游呢对于泰国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在疫情爆发之前，旅游收入可以占到泰国国民收入的20%。尽管目前依然没有摆脱由于新冠病毒，尤其是变异德尔塔病毒引起的第三波疫情，但是泰国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尝试重启国际旅游业。 昨天，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华能石湾，是这个石岛湾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的示范工程1号反应堆成功进入到了临界状态，机组正式开启带核功率运行。这是示范工程继今年完成双堆冷试、还有双堆热试以及首次装料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机组将会在年内实现并网发电。作为世界首座球床模块的这样的高温气冷堆，我国成功研制出了2200多套世界首台套的这样的设备，实现了示范工程国产化率93.4%的大幅跨越。 本时段消息最后来关注菜篮子工程。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将继续采取4项措施，确保农产品稳产共保。第一项措施就是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抓好秋季蔬菜生产，保障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第二项措施就是做好灾害性天气预防应对和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完善补贴保险等政策。第三项措施呢，就是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第四项措施是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前置引导市场供需平衡。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各位播报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什么样的人是特有魅力的人呢？大家也说说吧，自己对于魅力的一种理解。当然刚才在第一时段给大家演绎了女儿国国王和唐僧之间这点缠绵悱恻的故事。当然女儿国国王是动心了，唐僧差一点就也是动心了，差点就留那儿。这俩人都是挺有魅力的人，好像在爱情的面前容易催生各种各样的魅力啊，是吧？ 我觉得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孙悟空在其中搅和搅和的话，没准他俩就成了啊。 哎，我记得孙悟空、沙和尚还有这个猪八戒都是撺掇唐僧呢，说哎呀太好了师傅留着吧，都是以这种方式可能在逗唐僧 啊。对，有点这个就是怎么说讥讽的那个意思吧。 对平时好像都是哎你都没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窘态，这种事儿我来试试你，结果徒弟开始捉弄师傅还好这个师傅是绝对行得正的一个人 啊。哎，对，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前往西天取经。 哎，是没忘了他的重大的一个使命啊，这也是魅力所在。今天我们的聊这个话题啊，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继续跟夏蒙康乐来交流吧。当然在这个演完之后呢，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的演绎啊。这歌曲也给各位预告一下，就是传奇就是那首自从什么看了你一眼就没忘记你容颜。 对 啊，这个， 哎呦，这是多有魅力的人，看一眼就记住了，人海茫茫当中我就记住你了 啊。而且这个看的这个人也是有魅力的，我觉得就是他能够通过一眼就能确定他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对自己的眼光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啊。 哎，是是是，那也希望最终这样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叫一见钟情。 哎， 希望一见钟情都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是 等一会儿我们的节目第二或第三时段吧，给各位带来这首歌的演唱。我们先进入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第二时段继续来聊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愉快，我是夏萌。今天5点到7点两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里呢，康乐和夏萌会和大家去聊一聊魅力这个事儿。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特有魅力呢？ 我觉得开车的过程当中，您给周围的行人让路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品位的举动了。 最近我们都在提倡这个礼让斑马线啊。现在我也发现了，因为我就骑车上下班嘛，也确实能够体会到，很多司机都是给行人让路了， 是 非常好，给大家点赞。 有礼貌， 嗯， 过得很体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魅力啊。另外这不闯红灯，比如说这个车是给行人让路了，那行人也不应该闯红灯。 对对对，海小潮这位朋友说，我认为哈，善良、阳光、有见识，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纯净又有趣的灵魂，这样的人很有魅力。 纯净的人，纯洁的人，说这个纯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啊，对吧？ 是，哎呦，这个扎双马尾的智障，这位朋友，你的起名字很有意思。他说数学好的人，然后打了好多惊叹号，说真的真的，解题就是在散发魅力呀。 数学， 我真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是数学渣 啊， 数学特别差，所以我也特别崇拜那种数学好的人。 数学博士，确实太厉害了。 是呀， 这作为一个上大学没学过高数的人，我也。 我也没有学过，咱俩握握手。 我上大学没学过，但我高中学的还可以。 哦，是吗？ 是，但是现在好像都忘了呀。 嗯，来做一道几何题。 是，你说这个怎么，高中那会儿背的课文什么这古诗都不忘啊，但是这个数学什么公式我好像忘的差不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古文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呀，可是那些就是解这种题，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呀。 也是， 除非你大学还继续学，否则的话就太容易忘了。 另外有可能我的魅力点就是在这个文学上边，就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Mr. Wake 说纯比较容易，难的是又有钱又纯。 哎呦，那您还得长点心眼啊。 更难的就是又帅又有钱又纯 啊，你这有钱又纯容易被骗呢，你这样的注意点啊！ 推荐大家下载这个国家反诈中心啊， 是 那个 APP， 对， 最近都在提倡大家去下载。 这边黑蓝 X 他说了，善良就是最大的魅力。另外他说有自己的秩序，不受外界的干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信啊？ 不受，我觉得有自己的秩序，不受外界干扰，其实挺难的。因为大多数人吧，你像我这样就是容易随波逐流的墙头草那样类型的。你要如果内心要足够强大，才能够支持你 坚守自己。 是、 嗯、 但是这个就都是相对的，我觉得啊、 嗯 魅力所在。这位朋友我理解的说不受外界的干扰，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比如说您拿起一本书一杯清茶，就可以构建出您的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清新的小世界，好像是这个意味啊、 嗯、啊。还有今天吃饱了吗？这位朋友说，有才华的，我特别喜欢体育好的艺术类男孩子。 哎呦， 说的不就是康乐吗？ 体育好的艺术类的， 有人给你表白了 啊！文体，您这确实不分家了， 不分家嘛、嗯、 啊，都合成一个人了。 嗯嗯嗯。 啊，就关键是这个会那么全乎的，一般的数学不太好。 哎呀，说的就是康乐本乐呀。 哎，这边还有，S。卓他说了，作为男朋友考量的话，他说这个是这个魅不魅力的话，他不想多谈啊，认为这个如果找男朋友说这个魅力，可能就是一眼看到顺眼的， 人群中就看见你了。 对，就一会儿夏萌跟康乐要演唱这个传奇那个意思。他说，但是如果说是朋友说有魅力的话，普通朋友，他说有内涵，三观正， 嗯， 然后有礼貌。 哎，是的。还有西瓜味的小慧说，声音好听又干净的 啊， 嗯， 声音好听。 那我觉得这个广播里边的主持人，咱们广播主持人很多都符合这个条件吧。 但是有一些嗓音其实很有特点，但是比如说有点小烟嗓啊，可能在我们播音有些作品当中还是特别推崇的，比如配一个广告什么的， 嗯， 啊，那种声音您就不喜欢了吗？也挺有魅力的，好像啊。 对，那声音好本来就没法去界定嘛，怎么叫一个好呀？ 哎，是，这边小佳他说了，他觉得最有魅力的是给他打钱的人，啊，您还是个学生看来。啊，还得要父母去资助，平时 给他打钱的也有可能是他的客户吧？ 啊，也有可能 是把他做成了一单生意嘛？ 是、嗯、啊，或者说刷卡那一下那个动作， 哎， 就感觉格外的帅气。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甲方对吧？ 哎， 甲方爸爸 是。然后，当然，您如果自己刷卡的话，就不觉得自己有魅力了， 太帅气了。 不是自己会心疼的，说哎呀，又刷了、 哦嗨， 刷掉了几千块钱。 嗯 啊，但比如您要是这个。卖东西的那是一看别人刷卡的动作，哎呀，太有魅力了、嗯，多刷几次吧。 哎，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元？ 对呀、啊。 还有劈波斩浪的哥哥也说，在乎他人感受的人，当然了，这种人有的时候活得会比较累。 哎， 哎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的挺多这样的人呢，对吧？特别在意他人的感觉，特别计较他人的得失，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 哎，是。嗯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禀赋，就说明这个人他首先心里非常的细腻， 嗯， 而且是一个善良捕捉其他人这样的感知感觉的、嗯、但是只不过有的时候过于的这样在乎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对， 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魅力。 是是是，让人挺心疼的那种魅力哈。 对， 嗯， 同时我觉得如果这种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天赋，比如研究一些心理学呀、啊、或者我觉得他研究这个幼儿教师这一类的是不是都很适合呀、 嗯、 他很好能捕捉到对小朋友的这样心理所思所想啊。 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啊。还有一位朋友横木头矿，哎，他说温柔善良有点小心机，但是又保持单纯心，对一切充满好奇，很有活力，很努力，丧丧的时候也很可爱，大部分时间很聪明，偶尔犯糊涂，感性的时间也很理性。 哎呀，你这 要求好高啊！ 你这正反全让您给列出来了。 你到底要是你在说什么 啊？你这是一个 perfect 完美的人了吗？难道是？这边还有 Kiva 说了，自信啊，另外情绪管理能力强的人，他说是有魅力的。 哎、对，我也觉得是 啊。再加上幽默、善于沟通，而且很豁达的人啊，就是不要这个钻牛角尖啊、小心眼的。确实是，这在性格方面。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是的，哎，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录支付宝到账的那个声音就挺好听的。 到账，结果人发给你，不好意思打错了。 哎，支付宝是到账，还微信是付款是吧？微信付款， 哎， 50元。 哎呦，这边还看到了。Anita 他说了，孝顺他是最有魅力的啊、 嗯、是的， 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嘛。 嗯， 是的。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Lindis， 他说 敢于说真话的人，活出自我的人，不在乎他人眼光的， 哎， 哦，就是很自我， 对， 嗯， 很自我，但别伤害别人， 是的， 就是， 哎呀，我挺羡慕这种有这种气质的人的，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让别人无路可走， 哎呦，那更厉害了， 嗯。荣成斋也说有涵养，谈吐优雅，特别让人喜欢。 哎，是的，这边还有林公子说了，刚才夏萌跟康乐演绎女儿国这个唐僧的故事，说在女儿国先住两年再走呗。啊，唐僧怎么就一根筋呢？啊，但这就是唐僧的魅力所在啊。 嗯， 否则这观音菩萨为什么就挑了这个唐玄奘让他去取经啊？是吧？ 对。 啊，这要让您去啊取这经，估计女儿国这关您就得留下来。 嗯。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跟我们说这个有魅力的这个一些特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有魅力的人都有哪些。我们在节目之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这个魔力鸟，哎，还有钟南山教授，都是非常有魅力大家公认的哈。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他都有哪些品质。 是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继续跟夏萌康乐来交流吧。我们这边先进这一时段的资讯，一会儿再聊回来啊。 关注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到2035年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定型。意见提出，研究发展基于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发展碳排放期权的交易，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与模式创新作为重点试点内容，推广生态产业链金融模式。 而据北京南站官方微博12号晚上的消息，受台风灿都的影响，9月13号北京南站始发的列车好多班次啊，包括像 G35、G195、G161等等都是停运了。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之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也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的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0号至12号下午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据通报，凤亭镇全镇升为高风险区域，此外新增3个中风险区域。目前全国共有高中风险区1+4个，分布在福建和云南2省。 另外，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记者12号登录12306官网发现，中秋假期多地仍有余票。以19号从北京出发为例，截至12号的晚上7点，热门车站比如像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深圳等，大部分的往返车次仍有余票。在票价方面，部分航班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票价是便宜了将近一半啊。 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了4.69亿，较2020年12月增长了4976万。在各类调查应用中，增速最为明显。随着中国经济回稳向好，以及外卖行业监管进一步加强，外卖行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新消费趋势也日益凸显。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的记者从重庆市体育局获悉，施廷懋因伤退出了第14届全运会的跳水女子3米板单人项目的比赛。据了解，在9月10号的全运会的跳水女子3米板的双人决赛当中呢，当时施廷懋是完成了第4跳的时候，动作失误导致了腰肌是严重的拉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她仍然坚持完成最后一跳，当时是为重庆代表团获得了第14届全运会的首枚金牌，但是现在呢，就退出了全运会的比赛了。 继续来关注国足，休整了四天过后呢，中国队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进行重返阿联酋沙加之后的首次训练。而从本周开始，高速率、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将成为国足备战的常态。为了冲击卡塔尔世界杯，中国队已经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由于中国队最快也要10月13号才能启程回国，那全队接下来呢还要在西亚驻留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而在此之前，中国队还曾相继经历了一个月内参加9轮甚至10轮中超比赛以及长期封闭集训，因此国脚们普遍是身心俱疲。那中国足协前方工作组经过和教练组沟通之后呢，决定全队抵达沙加初期呢为球队放假，利用难得的4天休整期，球队在严格遵守当地防疫规定的前提之下集体走出了酒店。虽然外出活动内容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但能够从封闭的环境当中走出到所谓外面的世界去转一转，国足将帅原本疲劳紧张的神经也得到了舒缓，这也为接下来全队以健康的身心投入训练比赛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结合12强赛前2轮暴露出的问题，主教练李铁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从体能储备、技战术完善层面强化全队的训练内容。在中国队代表团内部看来，接下来球队面临的竞争形势就更加的严峻。虽然越南队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中国队如果要冲击世界杯，就必须在这个对手身上拿分，甚至要全取3分。 哎呀，中国队要是能赢一场球，这魅力值会增加了不少啊。另外也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在意甲早些时候第3轮的一场焦点战当中，罗马主场2-1险胜萨索洛，克里斯坦特进球，久里季奇是扳平了比分，另外沙拉维在补时绝杀，罗马3连胜领跑积分榜。另外英超第4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利物浦客场3-0战胜利兹联队，萨拉赫、法比尼奥和马内先后进球，斯特鲁伊克被红牌罚下。另外西甲第4轮当中，皇家马德里主场5-2大胜塞尔塔，本泽马上演了帽子戏法，维尼修斯破门，新援卡马温加是首秀取得了进球啊。 美网方面，男单决赛当中，赛会的2号种子梅德韦杰夫表现出色，直落3盘击败了夺冠的头号热门德约科维奇，成为首位95后的男单大满贯冠军，本次捧起奖杯也创造了多项历史。梅德韦杰夫2017年开始征战大满贯，前4次大满贯之旅呢3次止步首轮，在2019年美网上历史性的杀进最后的决赛，但是在一场史诗般的5盘大战当中输给了纳达尔啊。这也是他今年是他第一次捧得美网的奖杯。 哎呀，确实不容易啊，千年的媳妇儿熬成婆，恭喜这位新科的冠军梅德韦杰夫。 还年轻嘛。 是的啊，未来的魅力值也会逐渐的提升。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魅力这件事儿。夏萌和康乐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陪伴着各位，稍微一段的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30段咱俩给大家带来这首传奇呀、啊、希望大家一会儿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见。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受偏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请大家出门还要注意防雷防雨。明天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阵雨出现，请去往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要带好雨具。 另外，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降雨的出现，气温也会缓慢降低，提醒大家最近要开始调整着装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温度20度，白天阴，西部北部阵雨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另外，明天白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级，照射强度中等，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5点到7点2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里，我们一块儿聊一聊魅力。 哎，是啊，这边还有朋友晨晨啊，好几位提醒我，这说说大伊布的事儿是吧？ 嗯， 啊，伊布真的很有魅力啊。 哎， 快40岁了，下个月40，那你说？在意甲这个水平也不低啊，人家这个 AC 米兰是吧，还能够取得进球啊。伊布本来想今天把他列为这个话题的人物的啊，确实也是一个 有魅力的人， 太有魅力太有个性的一个人了。而且伊布的这个自信啊，有时候你会认为他是在吹牛啊，但是其他人如果说像伊布这么讲话的话，比如前两天他说了啊，虽然我在这个金球奖上比不过梅西和 C 罗，但是我认为不是我自己不行，而是金球奖缺少了我。 嗯， 啊，说金球奖不行，其他人这么说话，我真想是吧，扇他两个嘴巴子。 但是 伊布说了，我想给他鼓掌，是吧？ 我还开始怀疑起了金球奖不太行。 对，说的太对了。 嗯， 伊布啊，人中是这个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球中。 伊布长得也非常有特点，这算是给我们列举了一个有魅力的人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心目当中有魅力的人是谁呢？ 哎，吴孟生说了，哎呀，得是罗伯特巴乔啊，是吧？ 嗯， 小辫儿， 哎，这都是怎么说呢？球场上的大将， 罗伯特巴乔，那是94年，当时那个点球没罚进之后啊，让世界看到了这样的巴乔。我觉得巴乔挺过来之后，他更加的有魅力了，巴乔啊。 嗯， 而且巴乔后来削发明志，把这个头型都给变了，之后的那种感觉，不只是这他的影响力是超越了足球，很多人在足球范围之外的，甚至有一些哲学方面的讨论。哎，您是不是也了解到了？ 嗯，哎，运河风帆说那个不懂球的胖子就挺有魅力的，很多人都喜欢他 啊。 啊， 说的是哪个不懂球胖子？最近有几位又发福了 啊！ 飘飘扬也说，我认为作为一位主持人呢，有独立的见解和专业的分析，又能和听众朋友们共情，不逃避话题，就是最有魅力，就像康乐这样。 这是哪位朋友？这真心话呀、啊？ 飘飘 扬，飘飘扬啊、嗯！哎呀呀呀！ 哎，他的头像是个美女耶！ 好，谢谢。哎、嗯，这是奥黛丽·赫本， 是的， 是吗？哎呦，太有魅力了。而且我想说说，就这位朋友是奥黛丽·赫本的，应该是粉丝啊。赫本，奥黛丽·赫本，他不只是说在这个影坛的地位很高，很多经典的， 对，他后来投身慈善业了啊。 没错，比如说去非洲啊，跟这些孩子，不是作秀的那种人，不需要什么作秀，真的啊是帮助这个孩子们，所以，我在这里边也想到了，哎，脑子突然想到了有几位。在我们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唱歌的有几位还真很好，从事这个慈善的事业的，人一从事慈善，我指的真正的慈善，那他这个善心大发的时候就是最有魅力的时候、 你想说韩红老师吗？ 是啊， 你经常会提到他， 非常喜欢韩红老师，是很有魅力啊、你包括韩红老师他这个去做慈善，这个时间，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谓的这个都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他做慈善的时间就意味着他少接很多的商演， 创作也少了 啊，对，也少了，包括这个在流量上也少了。但我认为啊，这个在天平这个放弃了自己很多的演艺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做慈善上，这个积累了很多的善缘。这个是多大的一个魅力啊，是吧？ 而且他还带动了很多更年轻的一些这个演艺圈的艺人啊， 对呀、 也都加入了他的行列当中来了啊。 没错， 不管大家有没有时间，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呗。 是的呀、这边说到了伊布啊，这熊叔没注意，他说大伊布国安运作过来得了。哎，大伊布，你别说啊、伊布他本人他不在乎换不换俱乐部。人家换俱乐部比换衣服还勤，就是看国安，你说要真能给操作过来，我觉得伊布40多岁在中超打的没问题。 不是，来是来了，关键有人跟他配合吗？ 哎，这个是， 对吧？ 哎，但是我觉得伊布来了，他有一点好，中超这些比较讨厌的这个比较脏的后卫，他不敢惹伊布 啊、 真的 都撞不过他。 伊布第一是撞不过，第二伊布那个性格跟谁都能打一架，而且伊布都能赢。为什么？据说伊布曾经好像是练跆拳道的还是什么散打的呀？ 练夹子。 对啊，而且一米 承让 1.9米的大个，你说在那一杵， 我想撞我也不敢撞呀。 对呀、除非您是貂蝉。貂蝉还行。 你这个梗。 吕布，这个伊布外号叫吕布嘛，是。哎，哪天咱也来这个吕布啊，是吧？这个戏码 小剧场吗？ 小剧场，咱们也增加《三国演义》，拓展一下啊。是， 可以可以。大家都在聊呢。哎，说这个无论是梅西还是 C 罗，感觉都没有巴乔有气质。 那当然了。巴乔，我觉得巴乔的气质好像跟我还是有点像的啊，就是， Excuse me。 巴乔他有一种自带忧郁的感觉。因为他这个巴乔的眼睛是这个地中海般的眼睛的深邃的眼神儿、但是这个装深，我是装深沉，人家巴乔是真深沉呐、 你还是唱歌吧、 咱俩唱啥一会儿？哎，有朋友说这唱歌的事儿、还等我们唱歌呢 啊，都等着呢， 再聊2块钱的吧、然后咱们再唱行吧，大约在6:15左右吧，给大家唱。咱再聊几分钟。 Seattle 说最佩服的人，原来是这个女排的主教练陈忠和教练啊，能把嗓子喊哑了，他是真的一心扑在女排身上呀。 哎，而且陈指导啊，他很厉害的一个，大家知不知道他这个茶方面很厉害？就是喝茶， 因为他是福建人呐， 对呀、 对吧？福建人都非常爱喝茶。 是啊，福建那边应该是乌龙茶还是什么茶？ 高山茶呀， 对 这些啊， 反正就是专家级别的，据说是、对。 喝茶的人，我觉得也挺有魅力的，就有那个性子，很淡然。 喝咖啡的人呢？ 喝咖啡的人就感觉到怎么说呢？年轻一些吧。 喝咖啡的年轻，反正咖啡应该是就是好像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感觉里边是更年轻的一个饮料。 对， 毕竟茶文化这个是吧，这源远流长了好几千年了，对吧？吃大蒜呢有魅力吗？ 有没有魅力我不知道，那肯定有味儿 啊，太有魅力了。 是， 吃大蒜太有魅力了。我跟你讲各位，我是无蒜不欢，每顿必须来一口大蒜， 请你走开一点。 括号在上节目之前吃饭除外 啊。幸好我们的节目是五点到七点啊。 比如说我们去吃这个烤肉去啊，我得算得要好几遍的算。 吃面你就算吗？ 就算 啊， 吃啥都就算。 那你得来一个八蒜小妹给你配上。 这个自备，自己会扒蒜， 自己就是扒蒜小妹。 哎，对，所以吃一些食物确实能够增加你的魅力啊。你比如说，女生比如她还喜欢吃什么什么食物啊，男生喜欢吃什么什么食物，好像这个吃食物，哎，确实也是一个学问呢。 嗯， 对。 总而言之吧，就是肯定是什么好吃吃什么嘛。 哎，对啊，什么有营养吃什么。 嗯。 另外，会做饭绝对有魅力。 哎，特别有魅力，尤其这个男生啊，你在。会做个饭就那个暖男感觉就出来了、 啊、还上哪说理去啊，你这又有才华又会做饭， 哎呦，你合着说你呢、啊、把我往沟里带， 我不会做饭你会啊，夏萌绝对是大厨级别 的。你那天不是已经说了吗，炸个酱多容易啊，怎么怎么地 啊 我都是这个纸上谈兵啊是吧 啊，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的啊。 哎，是。哎，这边还有多年之后还问夏萌和康乐都是这个哪级的，是吧？这个中传啊，这个咱透露嘛，这个涉及到年龄了，保密吧。 不行不行， 年龄也是魅力之一啊。 嗯呐。 多年之后，咱们这个今天先保密一下。 嗯。 但其实前几期节目其实也透露过， 我们也都说过， 说过。 那天跟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嘛， 哎， 我们俩都说了。 您要是侦探的话能查着，但是我们今天为了保留我们俩之间年龄的这个魅力，就不透露了啊。 嗯嗯。 是。 吃大蒜喝咖啡，哎呀，这个味道我似乎已经、通过话筒传递过来了。 我还没让您吃芥末喝咖啡就不错了啊！这，这养生啊，咱们别千万别吃大蒜喝咖啡，这是开了一个玩笑。 咱中国人还是吃大蒜，这芥末这都是外来物种了嘛？ 啊、 外来物 品、啊、是是是，对，吃大蒜它是一点好处什么？除了这口气上稍微有一点，它是这个杀菌剂，大蒜是天然的一个杀菌剂， 好像还可以保护心脏。 对， 嗯、 大蒜油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保健的功能。 嗯、 另外体能上，据说韩国对这个当年怎么跑不死啊，是不是这个朴三废啊、朴智星什么的、 嗯， 当年人家就吃大蒜、 哦， 从小就吃大蒜油什么的，就据说，就那么能跑怎么着、咱们这个国足以后是吧？为了增强自己的魅力，在饮食方面，我们中华啊，这个饮食是源远流长的。 我觉得你这靠谱，就踢球之前、比赛之前，大蒜、韭菜， 哎， 全都给招呼上。 是， 嗯， 然后咱们就不用球技了，直接张嘴一哈气，巴西队估计都受不了这个。 这是一场有味道的比赛、啊。 哎，你说，突然说到有味道比赛，我想起了这个打排球， 嗯， 啊，说以前那个女排为啥有一段总打不过那个古巴还是什么什么队啊？ 嗯。 啊，因为对方只要一拦网，一张开双臂，哎呀，这 讨厌， 这么味儿呢？咋？ 那你这样的啊？ 太味儿了。现在就有走珠啥的，稍微好点的、嗯、是吧？ 我是曼联也说最魅力的啊，就是厨师。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厨师会做出美味佳肴。 哎，是。 嗯、 吴孟生提到了，这是应该是《三国志》还《三国演义》里边说啊，程普说了，与周公瑾交往啊，若饮。纯这是纯烙啊还是什么 啊、 嗯、啊纯谋就是这个我理解啊应该是这个酒糟那一类的啊而不觉自醉啊跟就是周瑜交往像饮酒一样就醉了、 啊、 说明这个人是相当有魅力的 啊、 那跟诸葛亮呢诸葛亮比这个周瑜更厉害吗是吧 嗯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你醉了的话就是说明这人情商很高。 哎、 你跟他越说越想说，越聊越想聊 啊！但 可能有些人太过于聪明了， 是 不能说叫锋芒自露吧，但是就是可能你会感觉他棱角更多一些。 对， 聊着聊着你就不敢和他聊了，你觉得越聊我怎么感觉自己越傻呀？ 哎，是、啊、你说的就是周瑜跟诸葛亮对比、 嗯， 周瑜他有个这个说法嘛，既生瑜何生亮？ 嗯， 周瑜他是确实是很厉害，是惊天伟地之能，军事才能很强，大政治家， 嗯、 但是他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点是最不好的，心眼小，嫉贤妒能啊，不没有容人之量，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后被诸葛亮三气周瑜给气那儿了呀， 哼、嗯，气死宝宝了 啊，是，哎呀，周瑜大都督、啊 嗯， 所以这个气量大也是一种巨大的魅力，是吧？ 对，哎，说到这个气量大，我是曼联呢，给我们说了一类人群啊，咱们的消防员也很有魅力，为了咱们的生命安全为主啊， 哎，是。就是说的对，我觉得能保护大家的安全的， 保护大家的健康的人。 就是你当你一提到这类人群的时候，你就会获得满满的安全感， 哎， 挺不容易的啊。 是， 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这个咱们各地消防员都拍这个短视频嘛， 啊， 下面就有留言说谁来扑灭爱情的火？ 哎呦呦呦，是，厦门爱情的火又重燃了， 啊，是的，是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哎，是，哎，这边我突然想到了，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其实也是很有魅力的，是吧？ 啊，是的，是的，一些喜剧演员啊，一些相声演员 啊， 这个评书表演艺术家呀， 哎，是， 我觉得都是很有魅力的人，大师 啊，没错。另外，经常听我们节目，您也能快乐，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很有魅力的，是吧？ 嗯， 未来会增加各种各样的桥段。现在我给大家数一数啊，我们现在节目的这个元素，有魅力的元素，第一就是夏萌。啊，太有魅力了，我这搭档，大美女，然后呢，声音还好听，性格还好，特别善良， 相互吹捧起来了。 没，并不是心里话啊，只有真实也是一种魅力，我非常真实。第二点，我们这个节目的魅力在于什么？歌，不止给您放歌，我们能唱出来。哎，这个在我们这个北京范围内的这个调频当中，应该也是这个，咱不能说是，第一。第一个开创出来的，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是一个特色了吧。 嗯， 第三就是咱还演呢，这两天纷给大家，对呀，剧场是跟话题相关的，咱给您演什么，这又唐僧啊，又是西游记的，今天演的女儿国的事， 前面还有环环 啊，甄嬛 传 啊，是吧，啊，等等等等的。哎，另外还有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有魅力的元素，大家敬请期待啊，绝对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 来吧，我们的节目很有魅力，听起来吧。 好，听起来，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是传奇啊，像他这个第一句唱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对你神魂颠倒，就难以忘怀了，这是多大的魅力啊，咱们来听听。夏萌，这个有朋友要求你必须得多唱这歌。 嗯，我来看，我来试一试 key 对不对我的路子啊。 好，开始。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中偶然能有 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夏萌太好看了。梦想着应有一天再相见，于是我开始孤单思念。太好看了， 别吓我了。 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 你在心间， 多有魅力呀！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宁愿相信我 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让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哎呀，就看一眼就能 够就记住了。 那你说这个魅力是吧？ 缘分呐、啊，我觉得不光是魅力了，还是缘分。 是啊， 很微妙。 你说他怎么就能够？ 缘妙不可言。 对呀、啊，他怎么能看的？就是这一眼就能看着呢，是吧？ 他们前世的缘吧，就是玉帝哥哥和女王陛下， 哎， 前世的缘分。 是啊，前世之缘，今生也没了结。就是这个唐僧和这个女王殿下，刚才第一时段给您演绎到了啊，确实今天说到了关于魅力的这个话题，好多朋友都说啊，一谈这话题怎么鸡皮疙瘩一身啊，这魅力啊，有的是是不是您在夸自己的时候感觉不太好意思啊？哎，这边 哎，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时不常的夸一夸自己的， 是啊， 哪怕就是说哎，这我就夸大其词一些的夸哈， 对 啊，得夸，就是给自己一些信心，一些勇气，一些魅力。 哎，是啊，哎，这边还有朋友都说，魅力的事儿。宁波说了，认真工作的人，他觉得是最有魅力的呀。哎呦， 是的，是的。 啊，这工作的这个状态，非常认真的时候，不忍去打扰的时候，你感觉那个人的眼睛里边都冒着光的时候， 冒着火。 对呀、啊。啊，这是太有魅力了。 是的，哎，就是像刚刚有一朋友说到这个解数学题的时候最有魅力啊，其实也就是说，在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很有魅力。 是啊， 哎， 这边冷飘雪他说了，为别人着想的人和他在一起感觉特舒服，就觉得特别有魅力啊。 嗯， 真的是啊，但是他也说了，这类人本身可能自己会觉得很累，面面俱到就会牺牲自己，跟夏萌你刚才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哎， 背包客东子说，二位好，皮尔洛也很帅，球技也很好啊、这个我特别爱喝花茶，原来150一斤，现在500一斤了哟喂、 哎、啊，那您这魅力这是 嗯 啊，皮尔洛也很帅，皮尔洛多有魅力啊，是吧、这长发飘飘，中场大师级别的人物， 睡 皮眼睛不睁都能把这个球给传得非常的好。 怎么刚刚大家说的这些有魅力的球员还有球星啊，好多都是长发飘飘。 哎 啊， 长发 是男生长发很有魅力、对吧？ 并不是， 嗯， 首先你长得得不难看。哎，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有才也行， 有才也行。 对，但不能长得特别过分。我认为有才，皮尔洛他不只说长得，你到时候他确实很深邃的眼神啊，但主要还是有才，就是把这个传球那么到位。 嗯， 是 啊，不是，人颜值也好， 颜值也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又有颜值又有才的长头发男生， 哎， 才行。 是， 嗯， 这我还没留过长发呢。 来吧。 不行啊，前一段时间天太热呀， 马上天凉了，可以留起来了 啊。 而到时候我们节目里边本来也有视频嘛， 哎 哎，你可以给我们来一个长发飘飘男子， 是吧？那、这又是模仿谁了呢？ 啊， 又路见不平一声吼了，又是啊，哎呀，是。 别你别老那个，就是演绎自己，你完全可以走，哎，小生路线。 哎，是啊。这边陈淑明这朋友看到您的这个评论了啊，确实，您有什么关于体育的事儿，可以就跟我们的话题相关的，我们话题就是体育的事儿啊，这个魔力鸟庆祝什么的，包括这个伊布啊， 另外这个美网什么您都可以聊，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就是可以直接跟我们互动。 是的， 因为夏萌和康乐都做体育节目做这么多年了，就是都能跟您聊得起来。您就直接 把这话打出来就行。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启这样的一个聊天的模式。 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节目由于是改版之后呢，肯定体育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但是也要顾得上其他朋友的一些爱好，比如喜欢听歌的喜欢看我们演戏的等等，喜欢听笑话等等的，最好我们都是面面俱到，让大家都满意呀。 是的，陈淑明也是非常喜欢我们节目的人哈。 哎，是的， 而且跟你还是老乡。 哎呦，是，这边还看到了鹏，他说了，什么样的人特别有魅力？说因人而异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些人，哎，他怎么就这么对上我的眼儿啊？ 对，我觉得前就以前啊，人说这个有魅力，说是比如说这个大叔型的有魅力。 啊， 是吧，就是说就是什么大叔啊暖男啊什么的，就是大叔特别有魅力。后来呢就是慢慢的这个大叔越来越油腻了啊，咱也不去追求那个大叔的魅力了。现在好像更追求这个所谓什么高冷啊精致啊这些啊，而且反正这个一时风潮一时来。 确实。哎，这边还有很多朋友，俏也说了，留长头发的男人必须有功夫打理自个儿的头发才行，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是犀利哥了。 哎， 早几年那个犀利哥的形象大家还记得吗？ 但是犀利哥颜值比较高啊。 对，长头发男的我还想起来金城武。 哎呦呦， 太帅了， 太帅了，是啊，确实那是。哎呀，我觉得他留短发应该也挺帅的。 都帅，就是长得帅的人吧，就是无论长发短发。 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夏萌，是也是算一个段子了。有个人看到这哪个明星穿的这个，哎，军大衣特别帅，说刘德华，对对、 对对对， 你记得吧？ 记得记得。 结果很多哥们儿特别实惠，就在这个某网站上就开始买了。 很多哥们儿穿完就真的就还是哥们儿。 然后结果还评论说、你们骗人，怎么我穿上不像刘德华呀？哎呦。然后这个 那得找找自己的问题了。 哎，是是是，看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吧。大家继续来聊关于魅力的这个话题，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啊。 好，进入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体坛资讯。在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结束的苏格兰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凯尔特人女足2-2打平了上赛季联赛的冠军得主格拉斯哥城女足。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场比赛，中国女足的新秀沈梦雨替补登场，贡献了2次助攻，成为球队扳平比分的功臣。而且首轮苏格兰女超联赛球队4-2大胜对手的比赛当中，沈梦雨同样有着一脚精彩的过顶球，帮助队友突入禁区制造点球。留洋苏超之后，沈梦雨前两轮都有贡献，这位20岁的中国女足中场新秀无疑为自己留洋之旅开了一个好头。另外，王霜最近呢也有消息说有望加盟欧洲豪门球队。那在今年男足40强赛结束之后，中国足协挑选了7名球员作为留洋候选人，男足的张玉宁、郭田雨和段刘瑜，以及女足的沈梦露、沈梦雨、唐佳丽和王霜都进入到了这份名单当中。那其中呢，沈梦露、沈梦雨、唐佳丽已经留洋，而王霜最近也有消息爆出有望加盟欧洲的豪门球队。 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国足这事儿啊。你说国足，我们聊魅力，你提升点魅力行不行啊？这咋又是在国际足联排名下降了4位？这魅力啊又往下降了。你看啊，当然仍然是亚洲是排在第9位啊。当然现在这样的一个榜单，不出意外的话，伊朗是因为2连胜将会重新回到亚洲老大的位置，排在世界第22位。而原来排名首位的日本队是排在世界第26，现在亚洲排在第2，其他的亚洲诸强的排位并未有实质性的一种变化呀。 再来看一看国际篮联更新的女篮世界杯的排名吧。那咱们中国女篮排名上升了2位，排在世界第7，哇，和这个男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国际篮联所公布的最新排行榜当中呢，我们从原来的第9上升到第7，排在我们之前的有比利时，而日本女篮是紧随中国女篮之后，同样上升了2位，排在第8。澳大利亚女篮世界排名第3位，亚太区排在第1，中国女篮紧随其后。 篮球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丁彦雨航最近的情况。根据山东媒体透露说呢，小丁啊在最新一轮的 CBA 体测当中呢没有通过，那这也就意味着他马上要进行补测。根据联赛的规定，新赛季开打之前还有一次补测的机会啊，再然后联赛开打五轮后呢还能进行一次补测。如果说丁彦雨航体测一直没有过，那就意味着他拿不到上岗证，是无法出战 CBA 赛事的。那考虑到这一点呢，通过体测是丁彦雨航现在重返 CBA 赛场必须要跨越的第一道关卡。 另外关注到的是英超方面，昨天晚上英超第四轮展开角逐，利物浦做客埃兰路球场3-0完胜利兹联队，赛季开局继续保持不败，以3-1的成绩并列排在第二位，跨赛季连续14保持不败。萨拉赫第20分接阿诺德传中，为利物浦先拔头筹，同时也完成了英超百球的里程碑。法比尼奥第50分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帮助利物浦扩大领先优势，频频挥霍破门良机的马内补时阶段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此外，利兹联的球员斯特鲁伊克严重的侵犯埃迪奥特，是吃到了红牌。 其他的一些精彩赛事呢，也是在今天凌晨西甲第四轮的一场焦点对决，皇马主场5-2大胜塞尔塔。这场比赛本泽马上演了帽子戏法，维尼修斯破门，新援卡马温加首秀进球。另外意甲联赛第三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呢，是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展开的角逐，罗马主场面对萨索洛，最终罗马主场2-1取胜，获得意甲联赛开局的3连胜。在沙拉维进球之后呢，主教练穆里尼奥非常的激动，他狂奔庆祝，而这也是穆帅执教生涯第1000场比赛。他赛后说呢，他说其实我撒谎了啊，我这几天一直和别人说我自己并不看重这第1000场执教的比赛，但其实我自己特别害怕失败，幸运的是我们赢了，我庆祝的时候跑起来像个孩子，因为我感觉自己只有12岁而不是58岁。 哎呦， 好可爱的啊。 是穆帅啊，他的性格有时候还真的挺小孩的，是吧， 就是说炸就炸起来了， 对，各种发脾气什么的。另外 AC 米兰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是主场对阵拉齐奥，莱奥和伊布分别进球，帮助米兰2-0战胜对手，豪取新赛季开局的3连胜。现在欧冠7冠王 AC 米兰暂时是登上了积分榜的首位，甩开尤文6分。 AC 米兰上赛季拿到了意甲的亚军，时隔14年再次回到了欧冠赛场。新赛季 AC 米兰的起步非常顺利，前两场取得全胜，包括1-0战胜桑普多利亚，4-0横扫卡利亚里。当然 AC 米兰很快就要迎来14年来的第一场欧冠的比赛，对手是老冤家利物浦。04-05赛季 AC 米兰和利物浦在决赛相遇，遭遇著名的伊斯坦布尔奇迹。06-07赛季 AC 米兰则在雅典2-1复仇成功。如今米兰又要和利物浦再战2回合了，会书写出如何的一种恩怨情仇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消息部分我们再来看美网。今天凌晨美网继续进行，在压轴大戏男单决赛当中呢，世界第一小德表现低迷，最终连丢了3盘，输给了2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无缘年度全满贯的壮举。而梅德韦杰夫呢，则是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男单冠军，也成为继2005年澳网的萨芬之后，时隔16年再有俄罗斯选手斩获大满贯男单冠军。那谈到男子网坛的新老更替的时候呢，小德也说更替是必须的啊，必然的，但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这儿，我呢还是会继续努力去赢得更多大满贯的，但是我认为网球现在是处在良性发展的阶段。 另外在女双的比赛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张帅斯托瑟的组合陷入3盘大战，但是最后呢是击败了美国组合高福和麦克纳利，成功获得了本届美网女双的冠军。张帅继2019年澳网女双之后拿下了个人第2个大满贯的冠军，斯托瑟则是个人大满贯双打的第4个冠军。三线作战的张帅本届美网总计拿到了44.89万美元，约合289万人民币的奖金，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呀。 另外还有消息说呢，原本在今天上午出战全运会女子3米板预赛的施廷懋因为伤病问题告退，这也是施廷懋就此结束了本赛季全运会的本次全运会赛事的全部争夺。因为她在9月10号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当中完成第4跳305B动作失误，导致了腰肌严重的拉伤。虽然决赛之后呢进行了2天治疗，但是腰部还是很痛，没有办法，最终选择了伤退。 最后我们来关注男排的赛事，2021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在千叶县举行 C 组第二轮的争夺，吴胜贵挂帅的中国男排直落3局3-0送淡乌兹别克斯坦，这是继首轮同样以3-0零封科威特之后斩获的两连胜。在亚锦赛单循环赛第三轮，静候的是头号强敌澳大利亚队。 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播到这里啊。这边说到了男排，我突然想到了，哎，这么多年，其实咱们男排是也是有机会曾经获得突破的啊，但一直没能够捅破窗户纸啊，好像就在亚洲范围内，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有的时候你的魅力值的增长或体现啊，可能就是当你完成了某一个壮举，亦或是各自行业当中的一个突破的时候，这个魅力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今天来聊聊什么样的人是特有魅力的。魔力鸟激情庆祝舍我其谁，钟南山曾破400米栏的全国纪录，说说关于魅力的事儿。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四时段继续回来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新的一周愉快，我是夏萌。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聊一聊有魅力的人哈。 哎， 什么样的人有魅力呢？ 是啊，这边陈 我身边的人就很有魅力呀。 这谁说的？ 我说的呀，谁说的？ 是，那说明你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因为你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很多朋友就终于大家问起来这个问题了啊， 哎， 说那个你俩上节目就想知道你俩不休息吗？休息的时候谁来啊？我们这个节目从8月10号改版到今天是9月13号，已经1个月多几天的时间了，终于有人问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节目这日常的运行呢是夏萌1到5，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是由小丽姐姐来，但是呢我身边的这位呢康乐啊。一直从8月10号坚持到了9月13号啊，到目前为止呢，还要再坚持下去的 啊，对 啊，所以 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里呢也得说一声康乐，你辛苦了。 哎，不，这个是太客气了，这 不 我辛苦什么，我很开心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任何的东西啊，各位，比如新做一个节目，或者您新开一个项目的话， 这个需要很多人倾注很多的心血的啊。这个节目怎么包括您的这个设计，未来怎么会有更加有魅力啊？这个时间的成本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是的，是的，可以说啊，这个康乐将金戈铁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哎呦呦， 不夸张吧？ 是，千万得对孩子好点儿，是吧？ 再苦不能苦孩子。 哎，对，五号线他说了。哎，感觉是乐观的人是特别的有魅力。 是的，是的， 说得太对了。 哎，乐观，而且还能把自己这种乐观的心态传递给别人的。 对呀、啊， 很有魅力。 对，就是乐观的人吧，你跟他在一块儿工作， 首先不会累。 是啊，就比如说你有一些消极的想法，说，哎呀，要不然今天咱就别去这个，是出去了什么什么去那个健身了，他肯定会拉着你。不行啊，不行啊，怎么怎么样的，必须得去啊！今天 对对 啊，这个劲儿劲儿的。 健身完了还有烤冷面等着我们呢。 哎呀，哎，把诱惑都准备好了、是。 冷飘雪也说，为别人着想的人啊，和他们在一块感觉很舒服，就很有魅力。但是这类人呢，本身自己会很累。 哎 啊，要面面俱到，往往就会牺牲自己。是的，我们之前也有位朋友也说了，说到这个啊，和考虑多的人，心思细腻的人。很有魅力，但这种人往往牺牲的其实是自己。 对， 这 个魅力，他可能智商啊、情商都会比较的高。 是， 但是有时候看得太破，看得太明白了，心里累呀，是不是？ 还有很多朋友说啊，我代表我自己向康乐致敬啊。 哎呀，是，大家都别客气，相互之间不要客气啊。磊落也说了，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人最有魅力啊。哎呀，那这个话我又想起了，在。比赛当中是吧、最后时候关键进球啊，或者打篮球的是吧，夏萌，你最喜欢的那几个人绝杀特别强的，什么杜兰特呀、库里呀、包括在 CBA 有一些队员也有这样的能力， 大心脏的， 对， 哎， 太有魅力了。 是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哎都在说这个魅力的事情。男排教练也很有魅力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男排的比赛， 是 男排呢最近在比赛当中是获得了2连胜啊，这也是男排的亚锦赛。 对， 那么也可以说一说男排的事情啊。男排很多球员不光是颜值高，球技也在上升状态当中。 没错， 可以聊一聊。 是，谈到了魅力啊，其实这边有朋友说了，我看到在感情方面啊，说这个魅力，这是快乐的小蚂蚁，他说了，在魅力这个层面当中。感情尤其是跟爱情相关的时候，它是一个魔方一般啊，你分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魅力就向你扑面而来了。所谓的缘分妙不可言，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之前。 是的，是的，这也是像我们刚刚歌里边唱的那样哈，人海当中我就见到了你。 对啊，就是看那么一眼就能把您给锁定住了，那您得多么有魅力啊。所以咱们大家都是没事多多修炼内功。什么内功？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多看看书啊，多听听我们金戈铁马节目，那能了解到各种层面上面的这个知识和信息啊，对吧？ 雪莲这位朋友说，能和主持人聊天吗？您现在通过微信给我们发来的就可以聊天了。 哎，是， 可以聊。 哎，对，这个话问题问得太好了，未来可能会有惊喜呀、各位、 你跟我说的都惊喜好长时间了， 是 惊喜也应该早点带给大家了啊。 好，争取这个十一之前把这个惊喜说，哎，能跟主持人聊天吗？怎么聊啊？哎，这可能是全新节目的魅力点啊。 还有 Seattle 说，国际体育上火箭奥沙利文比较有魅力，打球呢快，不拖泥带水，个性强。 哎， 是的， 打台球反正好像这个确实挺叫绅士运动嘛，是吧？砖头们， 台球真是 啊，斯诺克啊，砖头们 ，gentlemen 的这种感觉。哎，刚才看到有朋友，这边叫爱吃米粉，他刚才说的，觉得绅士的人格外的有魅力。哎，你在乎这个吗？就作为女同胞来讲，在不在乎说男生有一些绅士啊，这风度啊？ 我觉得这凡事不能太过了。 哎， 如果他太过了，我会觉得跟他在一块特别的不自在， 特别假。 哎，对对对， 啊、 还是随性一点的好吧？ 啊， 嗯， 啊，就是比如说，女士优先啊 ，Lady First， 你不用那个， 啊，对， 你用不着， 还不是说给我开车门，我等不了你，这是我自己一停车我就想下来了， 你咔一下把车门给踹开了， 对对对对对，我还等你下来就绕过来再给我拉，还给我挡一下，那算了吧，我会想到酒店的门童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吧，男生应该有，女生可以说不需要 啊，对对对 对，但是你这应该所谓的基本的这个绅士风度啊，是应该具备的一种魅力 的 加成点啊， 我觉得这些虚头巴脑的不在乎，就是有礼貌就可以了，懂得尊重别人， 没错，相互尊重非常的重要。这边我是谁谁是我，他说了，难道不是有魅力的特有魅力的人，那就是 C 罗啊，这种啊，像巨石强森啊，能力大的人好像魅力就非常的大呀， 有肌肉块的那种是吗， 他认为是这种魅力很大啊，您应该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是的是的， 对，另外就是责任越大，能力越大的人责任也越大， 对， 然后责任越大的人好像说他一旦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就魅力大了去了。 思雨这位朋友其实说的也都是比较类似，他说办事局气的人有格局，特别有魅力， 是，他还说了得麻利儿的是吧，办啥事儿别磨磨唧唧的， 对 啊，尤其是男生来讲还是这个嘎嘣利索脆啊， 是 吧，是有所谓的这个决断之力，在《红楼梦》当中，凤辣子绝对是，就是凤姐， 对， 王熙凤， 没错， 杀伐决断， 她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就是作者在她身上也是浓墨重彩的去描写这个人的性格的啊，虽然是就也会有一些这个使坏呀、或者怎么着的，但是那个性格是非常浓烈的，有魅力，确实有魅力吧，不过很可惜，结局呢是有点可怜了。 是，这边宁波他说了，发哥演的那些， 小马哥最有魅力 啊， 这发哥周润发演的那些， 叼着牙签儿，然后、 经典角色 啊、 说， 是的， 说我是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讲着？我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强，我只是为了说我失去的，我一定要把它给拿回来。 哎呦，你这台词记得好熟啊！ 对，这多有魅力啊，是吧？所谓的男儿本色的这种，叫做责任心。或是失败了之后不认输，这又提到体育上面了。 的对，所以这个有魅力的人啊，可能体育圈里边很多这个运动员，都具备魅力的这种元素在其中。 是，另外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当中，看到很多残奥队员们，那是非常有魅力的，人格魅力爆棚了。 是的，当然也有些朋友呢，觉得除了人格魅力啊，这个外在的颜值是不是也得关注关注呢？辣条人他就说了，我觉得身高在1.8米以上的男生会特别有的魅力，最好再长得周正一些。 哎呦，那我给您说几个人吧。 来， 周琦应该在您的觉得很有魅力， 太高了。 姚明很有魅力吧？ 太高了，姚明挺有魅力的。 巴特。这块大了吧， 你 肌肉块， 你能往那个他第二选项周正一点去发展发展吗？ 反正他不是说个高的就有魅力吗？我给来点个高的。 太高了都 但是我想说的这个魅力啊不在身高，身高高低只不过是都是父母给的，对吧？这个身高高低刻在 DNA 里边的，这大多数是影响的，没有太多的这样的可以改变的余地但是一个人的人格的高度他可以自我提升的。 是啊，宁波这位朋友说，李云龙是不是很有魅力呀？失去的一定要抢回来。 是，就是跟发哥那个差不多，就是我失去的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我一定要把它给拿回来，这种劲儿啊。 俏这位朋友说，有魅力的人首先就得有气质 啊，气质，气质这个东西是个很玄的东西啊， 对， 啥是好气质，啥是坏气质啊？ 就什么叫有气质，什么叫没气质，很难去拿捏的准。 是，而且有的时候说气质吧，好像有可能会变为就敷衍别人的话，就是你夸不出别人什么了， 对， 只能说 这女吧，她不是很好看，有气质 啊，对呀、说有气质。这边还有雪莲，他说他是忠实听众啊，1995年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了。 百花园， 是，后来说改成微信，一时半会儿找不着我们，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太开心了，终于找到家了。 对， 像我们这些老听众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欢迎您重新的回归我们的节目当中。 雪莲，我们可能他如果1995年就开始听节目呢，没准咱真的得叫他阿姨了 啊。雪莲，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武侠小说里边啊。 是这个雪山飞狐里边的是吧？ 我以为你想到雪莲花了呢。 啊，您是那个什么千年雪莲吗？哎，就是， 行， 是我说您的名字是不是根据那个来的？那千年雪莲那是相当有魅力的了，是吧？ 人家就是 谁都想得到 一朵圣洁的白雪莲 啊，那也是。相当有魅力的 啊，嗯！宁波这位朋友还说周总理很有魅力， 哎， 哎，是的，嗯，还有苏炳添啊，我没有微信说不光跑得快，为人也很低调，很有魅力。 是， 嗯， 这边还有看到川田美英，她说了，觉得温柔的人就是很有魅力啊， 哦， 温柔似水呀，啊，这个温柔啊， 嗯， 还有一句话说什么？这个温柔就像一把刀啊。割人 刀刀都怎么样来着？ 都要人命是吧？就是讲是在爱情的里边，温柔啊，是确实是一把刀啊。 那到底温柔还是不温柔呢？ 哎，这就看把握这个度了啊。所谓的色是什么？刮骨钢刀啊，酒是穿肠毒药 啊。还好玉帝哥哥躲过了这一劫 啊。对呀，财是什么？雷烟火炮啊。气是什么？气大伤身呐。 啊。我看你要四大皆空了， 酒色财气啊，这些东西大家都，哎，把这个解决明白了，您的魅力值哎又提升了， 有点难啊。 是， 野马一匹，何谈归途？说严谨有思想，而且条理清晰，有血有肉，有江湖气，有执念且专一于手头事的人，哇，好难啊！我觉得满足以上条件还真挺难的。 是， 嗯， 哎，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这太直白了。这个 rehearse 他说了，有钱，他说就有魅力。 哦， 他说，这个 midi 他底下回复了说啊，没有颜值，说是再没钱啊，他说要温柔有啥用啊？你看这大家想怎么想的都有， 很直白，很直白啊。 是，就是钱。他可以说是一个经济能力，也是魅力，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确实是的啊。 亚楠是好孩子，哎，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哦。他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哎，这边还看到了默默，他说了，别张口闭口都是钱钱钱的，那没啥魅力。 嗯， 你看跟刚才那个朋友价值观刚好相反。 对呀， 是。 嗯，还有宽这位朋友说，三观一致，趣味相投，尊重别人，温柔相待的人就很有魅力呀。 哎，花呗小新他说，长得帅又会做饭的男人最有魅力了，比如他就是这样的人 哦。 啊，那 夸了夸自己， 赶紧报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吧。 干嘛呀？你要去联系人家？ 有人追他肯定是吧？ 嗯， 我们都不用帮他牵线搭桥，这种。叫什么高质量 优质啊？对，高质量男性 啊， 高质量男性不用自己去这发什么视频，哗众取宠的啊！您这么高质量， 嗯， 又会做饭，长得又帅， 嗯， 是吧？ 淡蓝色这位朋友说，林书豪魅力算多吗？ 林书豪算，肯定算了。 嗯， 打球好，长得还也挺帅的，是吧？ 对，而且 很有爱心，是吧？ 嗯，情商也很高吧？ 爱做慈善的等等的， 嗯， 是。 小时候感觉武功很高的人有魅力，比如说陆小凤。 哎呦，陆小凤， 对， 灵犀一指啊。 嗯，可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这个古龙的书不是很多哈。 哎， 但是从一些影视剧里边，好像陆小凤的那个形象，也不是很对我的胃口。 是古龙先生写的，这个都是一般比较玄乎的这种。 哎，对 啊，好像他写的就不像金庸先生的那个武功的细节那么的多。 啊，对对对， 啊， 他是让你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对， 嗯， 是，哎，这边还有沃克里，他说了，这个林书豪有啥魅力？他觉得没啥魅力啊，这就是千人千面了。 嗯， 魅力这个东西，哎，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可能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好像比如说， 就放你身上， 哎， 行，放我身上。未必就让别人认可。 是， 嗯， 啊，有一句歇后语叫什么？看上什么对上眼了， 啊， 就是指两个人。哎，好像你的魅力只有我能读懂，我的魅力也只有你能读懂。哎，那你俩在一块过吧。 哎呀，你这个总结的太好了。 对 啊，俏这位朋友还给我们总结了什么是气质。他说气质包括走路啊，站姿、坐姿、谈吐什么的， 嗯， 模样放第一，哈哈哈哈。 是， 嗯。 哎，所以就说为什么刚才说林书豪长得帅，康乐你停顿了一下呀？为啥呀？ 嗯， 因为当时我想了一下，哎，这跟我长得对比一下， 跟你长得差不多。 然后我就觉得，哎，跟我长得好像还是。 挺那啥的 啊， 挺那啥那啥的 啊，那啥啊，我们懂了，你说那啥就是那啥， 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嗯， 陈震说了，专一的人很有魅力，那可不是吗？啊，在当今这个年代，什么这个社交媒体啊，什么很发达是吧？专一在感情方面啊，持之以恒的就是爱上一个人，就是啊，就是爱这一个人不变的，确实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啊，因为有可能有周围的人，哎，你这么好，有魅力来追求你，咋办啊？是吧？ 嗯。我发现在大家这个总结的这个有魅力的人所需要具备的一些品质里边啊，最多出现的词就是幽默 啊， 然后温柔都特别的多。 对对对，幽默，大家想想，幽默就是生活里最好的一个调味品啊。 嗯， 您的如果生活非常的惬意的话，那幽默是锦上添花；如果您的生活遇到困难，绝对是雪中送炭。 哎，没错。中国春秋也说，虽然郎平郎指导已经退出了这个中国女排啊，回到了自己的家庭里，但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哎，是的， 嗯， 这个照顾家多有魅力啊！哎，所以我觉得爱家的人、重视家的人，这个都是很有魅力的。顾家的人，是吧？ 嗯， 就千万别做一个。这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嗯， 那就没魅力了。 我是谁，谁是我，不乐意了。说我会做饭，但我不帅，性格和蔼，不爱发脾气。 嗯，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吗？我三十多了。 哎呦，啊，您的要求高，有可能是啊，就是眼光比较高。 是的， 这也是一种魅力吧， 嗯， 就是自我认知很高。哎，所以这个东西啊，魅力。自我认知有一个魅力值， 不要急，不要急啊！我是谁，谁是我，不要着急。您的魅力值满满，就静候佳缘吧。 哎，他还说了，这个《西游记》里的狐狸精最有魅力啊，那是《西游记》里的吗？我怎么记得是《封神榜》里的妲己啊？ 就是《西游记》里边是白骨精、玉兔精 啊，对对对， 还有一个老鼠精。 是啊，他说妲己应该是在这个 妲己，你能别妲己的。 啊，是是是，叫习惯了，这游戏里都那么叫。 哦，是吗？ 对，说有魅力，确实有魅力啊，但是呢，心没用到正地方 啊， 是吧？你说这个女娲娘娘当时派她有任务的，结果呢，她自己私自跟她那两个这个姐妹啊，做了很多的坏事，最后都受到了惩罚了呀。 嗯， 是，嗯 嗯， 还有这个做自己的奥特曼啊，他说了，孙悟空最有魅力。啊，是天不怕地不怕孙悟空， 啊，康乐唱歌也最有魅力。 哎，谢谢谢谢。 是的， 这边说金戈铁马很有魅力啊， 谢谢 这夏萌这是大美女是吧？天天这么 又在相互吹捧。 哎，不是，这都是诚实也是一种魅力啊，大家都是诚实的人啊。 啊，那谦虚也是一种魅力哈。 啊，是，看怎么样来一个完美的中和啊，谦虚和魅力， 那就变相的相互吹捧。 哎，是。当然这个吹捧你得有道理才行，否则大家就会觉得很尬呀。 啊，是个幸运儿呢，他说话少心细，完了。 哎呀， 这么一说咱俩都没有什么魅力了。 但是这在生活当中可能是一种魅力的体现，但是在做广播节目上话少， 话少领导就要找我们谈话了。 绝对不是魅力。 嗯， 那你搭档可就累坏了呀。好，大家今天聊聊什么是魅力，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人是有魅力的，另外说说什么样的人你觉得特有魅力啊，聊得太透彻了。 嗯， 今天夏萌康乐聊了两个小时晚高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首有魅力的传奇，在这首歌之后继续欢迎您来收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奥运有范儿，咱们明天再见呀。 明天再会。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